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7.6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2015年，徐峥以电影《港囧》导演的身份接受采访时曾经说，做好的商业电影太难了，特别是当你背后有资本，面前有观众，你站在当中又有自己的思考的时候，这绝对是一门高难度的艺术。那个时候徐峥面对电影市场的压力，不自觉透露出一点焦虑。时隔3年，徐峥以电影监制、演员的身份站在观众、资本、互联网、舆论之间，已经找到了战局上的制高点。2018年除了春节档，电影市场上所有引起水花的国产电影都和徐峥脱不开关系。从电影《后来的我们》、《幕后玩家》、《超时空同居》到《我不是药神》，徐峥以出品方或监制、主演的身份贯穿始终，毫无疑问是目前市场最具资本运作能力与商业价值的电影人。在2018年5月18号公映的《超时空同居》，更是凭借口口相传的优质口碑，拿下16天的单日票房冠军，累计票房达到了9亿元人民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这部《超时空同居》。这部影片是由苏伦执导，徐峥监制，雷佳音、佟丽娅主演。影片讲述了佟丽娅饰演的来自2018年的失忆女青年谷小娇，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时空意外，不得不与雷佳音饰演的来自1999年的陆明开启同居生活的故事。这部在国产爱情电影中并不常见的奇幻爱情题材，起初并不具备什么爆款卖相，倒是在上映后靠着口耳相传的口碑发酵，观众有一种意外捡到宝的感觉。而徐峥也贡献了全片唯一的笑点，在影片中饰演一位火锅店的扯面师傅，他在扯面过程中自然贴切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为了更好地呈现这一段表演，剧组还特意从火锅店请来了一位从业15年的专业扯面大师，在拍摄前对徐峥进行了手把手的一对一的特别培训。就这样，徐师傅在几小时内高效率完成了一堂专业级扯面加级培训课，在镜头前展现了一场惟妙惟肖的扯面表演。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 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两个人能否相见，这是一个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能够回答出来的问题。但是世事无绝对，2018年的一天，某个高科技实验室里，一位专家正在给一个神秘人物讲述他的计划。 这个神秘的三角区你们都知道啊，上个世纪30年代，很多飞机船只经过这里就突然的消失掉，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的残骸。多种现象证明，很多消失的物体很可能通过这样的空间进入到另外一个宇宙。多重时空就是我研究的主要课题。 接着专家将神秘人物的助理带到了一个仪器前。 这是同一空间，上层19年后，下层现在。受到磁力的影响，这两个空间中间会形成一个通道，通过这个通道可以顺利地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 通过现在可以出发了吗？ 不行，给我一点时间好吧。这个特殊的空间已经形成了，找到了坐标位置，你就可以随时地进入到19年后。 那需要注意点什么？ 首先它的存在是有期限的，另外两个时空的自己不能碰面，否则它会不稳定，会加速它的消失。 期限是多久？ 还不确定。 什么时候才可以确定坐标的位置？ 也不确定，但很快了，相信我。 您到未来是要做点什么？ 你不要讲话。对了，你到未来要做什么？ 没有人知道这个神秘人物是谁，也没有人知道时空穿越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发生。2018年的每个人都按照自己既定的轨道生活着，谷小娇就是这大千世界当中的一个，而且还是个不折不扣的都市大龄剩女，婚姻没有着落，事业不见起色。另一个时空中，生活在1999年的陆明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小职员，负责图纸规划和项目开发，只是他的每个规划都得不到顶头上司的认可。这一天，陆明在公司的洗手间上厕所时，无意间偷听到谷老板的得力手下、自己的顶头上司和其他公司的人密谋窃取谷老板的商业文件，从而计划使谷老板倾家荡产。大惊失色的陆明不小心发出了响动，被上司听到。为了封口，上司答应给陆明的项目投资，巨大的机遇和良知摆在面前，陆明面临艰难的抉择。这一天，睡眼惺忪的陆明和谷小娇睁开朦胧的眼睛，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床上躺了一个陌生人。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谷小娇愤怒地拼命撕打着陆明，陆明百口莫辩，只能不断地闪躲。追打与闪避间，两个人惊愕地发现原本属于两个人的房间居然被一股神秘而可怕的力量强行糅合在了一起，就连两扇处于不同时空的门也被怪异的力量拼接在了一起。两个人开始尝试着去打开那扇门，结果有了更为惊愕的发现。当谷小娇去打开自己房间那扇门的时候，门从右边开启，外面的世界是2018年，而当陆明去打开自己的房间那扇门时，外面的世界却是1999年，一切都是旧的模样。仿佛是灵光乍现一般，谷小娇突然想起她的父亲正是死于1999年，幼时的她出生在一个富裕之家，父亲是上市公司的老板，因为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陪伴她。在一天夜里，父亲死于酒驾车祸，熊熊大火将父亲烧得面目全非，只留给她一个钥匙牌。谷小娇想要回到过去寻找父亲，当他循着幼时的记忆来到家里时，发现父亲正抱着幼时的自己。谷小娇情不自禁地冲进去，想要和父亲相认，没想到这时天旋地转，大地开始颤抖，迫不得已，谷小娇只得后退。谷小娇和陆明这才明白， 能够穿越两个时空并不意味着能够改变重要的人和事，如果强行介入，恐怕会引发时空崩溃。事已至此，谷小娇和陆明都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就这样，两个不同年代的人开始了尴尬而别扭的超时空同居生活。在陆明的眼里，谷小娇的一切都是新奇而不可思议的。谷小娇所代表的是高科技的2018年生活，扁圆形的机器人居然会扫地，而手机居然还有这么多功能。而另外一边，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谷小娇遇到了大学时的情敌兼曾经的闺蜜，为了在闺蜜面前装模作样，佯装自己嫁给了有钱的丈夫，于是带着陆明去赴宴，结果穿了帮，在朋友们面前丢尽了颜面。一回到家，她就开始向陆明发脾气。 不是因为你， 本来你叫我去就是骗人的嘛，你再说了，你在你同学面前至于那么虚荣吗？ 你说我虚荣？ 那个不是，我是知道你是善意的谎言啊，我懂，你是怕你同学就觉得你担心你，所以你就稍微表现那么浮夸一点，我懂啊。不哭了啊，都不好看了。 老娘天下最美。 哎，你饿了吧？要不要吃烧鸡？ 有吗？我没吃饱。 哦，那个一颗花生米加一个豆干，这合起来就是鸡味儿。 你是傻？ 谷小娇半信半疑，将豆干和花生米同时放进了嘴里。 还真是。我 你还想吃什么？应有尽有。 我要吃巧克力蛋糕。 陆明立刻将馒头片沾上2:1咖啡递给谷小娇，谷小娇一吃果真是这个味儿，开心的打了陆明好几下。 疼，哎，疼，是不是这味儿？ 说白了没钱闹的。嗯，你每天烦是因为什么呀？ 啊，我缺一笔投资。 咱们要是有钱就好了。恭喜上海市林霄先生获得3注2厘 大奖，创历史新高。听到电视里的中奖信息，两个人突然茅塞顿开。谷小娇在2018年翻出了1999年那时公布的中奖数字，一个字不差地买了回来。可是，等到开奖那一刻，他们的中奖数字不仅全都从彩票上消失，而且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又来了。二人这才发现，这种跨时空的作弊也是不被允许的。恰好这时，陆明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他成为了一个意气风发的房地产老板，原来之前的那个神秘人物就是2018年的陆明，不仅改名叫做陆十亿，而且还性情大变。看到19年后的自己如此功成名就，陆明开心地向谷小娇炫耀起来。 你要是能嫁给未来的我，每天是不是下巴都得乐脱臼啊？ 现在的你才酷呢，手拿黄苹果机啊，就觉得自己倍儿帅。 嗯，对我好一点啊，要不然未来的我根本看不上你，现在都不想要你了。 你说咱俩要有个孩子，那陆十亿就是孩子他爸。你想睡我吗？ 我不想。 你不想？ 我不想啊，就而且我每天以后我都默念远离姓谷的女人，给未来的我心理暗示。哎，你们那个年代的人怎么这样呢？那随便。 你蠢货！ 哎，你说我为什么改名叫十亿呢？ 改名就是改运呀！你看现在多随，十亿，那可是十亿！来多少个四男别墅啊？ 离我远一些。 与此同时，陆十亿也发现了1999年的陆明，也就是曾经的自己，居然会在2018年出现。被搞得莫名其妙的陆十亿找到了之前帮他穿越的专家。 你本来要去2037年，我们开口开成了1999年，时间搞错掉了。 为什么错了？为什么以前的我会来到现在？为什么我手上多了条疤，同时多了好多记忆？为什么？ 今天大家都感觉像地震，所以你不要担心你们会被发现。 你真觉得我在乎的是这个问题？ 那你在乎的是什么？啊，多出的那些记忆也是因为过去的你偏离了轨道，多做出一些事情，目前影响还不大。最担心的就是你做了一些改变命运的大决定，你懂吗？ 改变了会怎么样？ 会被覆盖掉。 什么意思？突然没了？ 啊，不会突然没，会慢慢的，也可能会突然没。这我要用公式再算一下。 我说的是 我不想没。 有解决办法吗？ 有，就是过去的你一定要按着本来的轨迹走，所有的决定都不能有一步差错。比方说你原来很尊重你的老师，你就不能点指点你的老师。 走， 并不一定会突然消失。 滚蛋！ 为了保住自己现在的所有，为了让一切重回正轨，陆十一找到谷小娇。随后陆十一带着谷小娇来到了一间豪华餐厅。 你在害陆明 啊？ 你们的公寓已经变形了吗？接下来就是消失。陆明呢会有两种状况，第一种按部就班的照现在的轨迹走到今天，另外一种呢，由于你的出现，他可能做了一些他不应该做的事情，最终会被吞噬。 被吞噬的意思是？ 会死的。虽然你我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也不希望他有危险吧？ 那怎么才能救他呢？ 离开他。我跟陆明是一个人啊，但是我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最关键的是，我们是一个时空的，这是现实。而且，你也不用陪他成长就可以有收获，不是吗？如果想救他，这样，我呢给你安排一个更好的住处，准备搬家吗？ 听到陆十一的这番话，谷小娇犹豫了。为了不影响陆明的未来，他决定搬家。谷小娇走了，陆明很失落，看着空荡荡的房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两个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而搬去大房子住的谷小娇同样心情低落，因为陆十一将她送到这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过。看着这空空荡荡毫无生机的房间，谷小娇开始有些思念陆明。这一天，好久没有露面的陆十一突然拿着名牌包来看谷小娇了。 谢谢。 谢谢。哎，不错啊。来坐。还是挺不错的哈，挺好。哎，你提醒我一下啊，窗户啊门的锁得换一下，以后你自己一个人住得注意安全。还有啊，还有燃气啊热水器什么的也得换一下，要是不通风你洗澡容易拍里边，那容易晕在里边，这些呢都可以交给我。 谷小娇突然发现陆十一衣服领子上的标签还没有撕，他这才意识到来看他的其实是1999年的陆明。 而且你得改改你的性格，别老那么任性啊！我以后我这么忙，肯定不像从前那样对你那么关照，你懂点事儿啊。而且你试着有自己的产业，自己有点积蓄，好，自己能独立。 谷小娇突然跑上去吻了陆明。 都挺好了，你得好好的，好好照顾你自己。眼睛长得本来就大了，你得多笑，我就喜欢看到你笑的样子。 还有你趴那画图的时候，你把灯调亮一点，你别为了省那个钱，你后来都近视了，你知道吗？我不喜欢看你戴眼镜。 没有，我不是我戴眼镜，我是老花眼。你说什么呢？我听懂，我陆十亿。 蠢货！ 还有，你以后你别老这样，说什么就是污言秽语。你登上大雅之堂，你跟我以后你是有身份的人，你也提高自己。 登堂入室。 别哭了。 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我以后跟我们家十一在一起，我就是有身份的人，我得注意。 不哭了，不哭了，干嘛呢？以后还天天见到我，天天回来。 蠢货！对不起，我刚才是不是又说了？我错了，我以后改。 我还有一个那个董事局会议，我得去开会去了。你好好照顾自己。 让你助理好好的照顾你，听到了没有？ 我走。 走吧。 陆明伤心地回到家，然后就接到了顶头上司的电话。原来上司在再一次窃取资料时失手打晕了老板，然后打算杀人灭口，还要拉陆明下水。最后关头，陆明良心发现，拒绝了顶头上司的要求，并且这时他还意外地发现古老板其实就是古小娇的爸爸。于是他拼死救下古老板，使得古小娇不再痛失父亲。但是因为陆明改变了之前的时空轨迹，在改变了古老板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未来的命运。这只是2018年时空中的陆十亿突然人间蒸发，被时空吞噬，一切的一切都有了结局。古小娇寻回了往日的亲情与幸福，却失去了陆明。当陀螺旋转的时候，两个人短暂相遇，只能四目相对，泪水两行，互道珍重。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超时空同居》的故事。很多人都说徐峥对于这部影片的成功有着很大的关键意义，因为这部影片的导演苏伦是徐峥的徒弟，徐峥为了提拔他，在港囧中让他担任执行导演。导演苏伦18岁就认识徐峥，在他的心里，对方一直是一个很亲切的大哥。但在剧本方面，徐峥的要求非常严格。苏伦曾经开玩笑地说，徐峥否定了我2年，剧本写完第一稿后，自己身心俱疲，觉得这应该是最好的一个版本了。但他看完之后就说，不行，再继续磨，还得再有5、6稿吧。当时我真的是备受打击，一直改到第6稿，徐峥才露出些许欣慰，问苏伦，你再拿第一稿做一下对比，是不是现在这一稿是最好的？可以说，没有徐峥就没有影片《超时空同居》。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主演雷佳音和佟丽娅演唱的歌曲《不要忘了我》。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那么同样在晚上11点钟到12点钟的午夜拍案惊奇，继续为各位播出的是由我演播的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是雷蒙德·钱德勒，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刚看清了